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061的作用下，原本失去功能的通讯器立即对接成功，有队员的声音从公共频道内传出，只是被杂音扭曲的不成样子。 对，队长，你见了吗？咱们该还打吗？枪里不足了。 临近的小巷内，那名队长也像是听见了这边的动静，不住地发出垂死的呜咽声，试图吸引队员的注意。丁秋云捂住通讯器，冲入小巷里嘘了一声。 嘘。 小巷里所有的声响便在瞬间断绝。确认了没有旁的声音干扰，丁秋云才自然接话道： 暂时停火，东广场先集合，先把人马齐，再确定下一步怎么走。 电波声极容易使人的声音走形，频道中的数十只无头苍蝇无意升起戒心，各自应了一声是，就挂了通讯器，集体往东广场赶去。丁秋云摸出自己兜里的铅笔，重又按下尾部的橡皮。 兰兰，告诉舒文清，时间掐准，听我命令合围。 巷内，古星志却没有按照丁秋云的指示，真正给敌人一个痛快。古星志痛恨新人类，因为他见到任何一名新人类，都会想到他们曾害得自己失去丁秋云。先是人，现在又是心。但他答应过丁秋云，不能再把人的脑袋绞断，至少在丁秋云的面前不行。于是古星志仍不间断地死勒着对方的颈部，同时凑在对方耳边，声音极小的轻热地和他说着提己话。 是不是很难过，特别想死啊？说真的，我很想给你一个痛快，但痛快这种事情得自己争取啊。 他且说着，且引着那濒临疯狂的人来到一根断裂的水管前，把他的眼睛对准那锈蚀的尖锐断裂口，轻声提示他： 来吧，给自己一个痛快。 很快，他背着那人的枪从小巷里钻了出来，发现丁秋云竟还站在原地等他，抿了抿唇，挺高兴地迎了上去。丁秋云问他： 解决了？ 我没有杀他。 古星志尽可能用温驯的语调道： 他是自杀。 丁秋云笑了一声，不置可否，转身便走。古星志跟了上来。 丁队不相信我？ 古副队觉得自己值得相信吧。 古星志认真地想了想，不太情愿地笑笑，把搜刮来的枪和闪电弹都交给了丁秋云。丁秋云也不同他客气，照单全收。古星志看着丁秋云的侧脸，目光柔和的不像话，把沾了血的手往后藏去，背着手学生似的规规矩矩跟在丁秋云老师身后。雾气弄湿了丁秋云的头发，古星志很想去摸摸他前额沾了露的头发，手指蠢蠢欲动了一阵，又乖乖缩回了原处。两人的身影一前一后，再次融入雾中。在与舒文清达成交易后，丁秋云便临时修改了计划，但他并无意加入新人类的内部火拼之中，他不会为了一时意气让自己的队伍牵扯进舒文清的麻烦。打打外围没问题，可他绝对不会送队员去冲突的中心点冒险。况且 他们先前的战斗已经帮舒文清消耗了对手足够的弹药，已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仍是那些奴隶。末日里，枪是上上等的稀有品，来购买奴隶的新人类，譬如那名想要买走古星制的物资队成员，就算有枪也只会留下来保护自己全身而退，顶多趁乱抢走两个奴隶，而绝不会把珍贵的子弹浪费在维护奴隶镇的内部治安上。南库和北库的旧人类已经救出，一部分开走了奴隶车，选择结伴去找自己的亲人，大部分选择跟他们一起走。东库正在清点人数，很快会出结果。现在的麻烦是要小心那些以豢养奴隶为维生之道的镇民的冷枪。丁秋云来到东库时，有名队员受了枪伤，正脸色苍白地倚靠着卡车轮胎任队友包扎，他的肩膀被铁砂钻出了几个小眼儿。虽说是皮肉伤，但因为末世药物短缺，任何伤都不能小觑。丁秋云查看了一下伤者状况，随即回头问道： 谁打的？ 武术沉默且愤怒的目光投向了在墙角被五花大绑的东库看守者。那是一个旧人类。那人察觉情势不对，急忙道： 我投降了，我投降了，你们不能杀我。 丁秋云果断一枪打中他的肩膀，求饶声被惨叫声所取代。丁秋云没有再下一步的动作，不要他的命，也没有继续折磨他，只指挥着另一人把同伴搬上车，吩咐给他用药止痛消炎，随后颠了颠还在发烫的勃朗宁，转身把手伸入古星制的裤袋。大腿被碰触的感觉让古星制低低地嘶了一声，旋即失笑道： 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丁秋云摸出五六颗子弹，在掌心用拇指拨了拨，一一推入枪膛。 你刚才抢了三个人的武器，全是同批次的手枪，抢了也不用，只拿子弹。 说着，丁秋云把装填完毕的弹夹推回原位，用舌头轻润了润下唇。 放心，射程以内子弹有的是。 古精致用堪称迷恋的目光注视着丁秋云，手兴奋的有些抖，但还是强忍着把双手绞在背后，小口呼吸着，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从东库出来时，东广场那边乒乒乓乓的枪声已停。丁秋云过去时，广场上拿铁链绑了一溜新人类，以及几个为虎作伥的旧人类，其中一个恰是刚才丁秋云在台下看见敲笼子威胁奴隶的那个。他满脸的涕泪都冻成了冰，肩膀大幅度抽搐着，看起来凄惨得很。舒文清把父亲扫清后回来观视俘虏，发现这人后微微一挑眉，他的手下照着这人后背踹了一脚，脸色难看至极。 舒队，我们把人给你弄回来了。 舒文清客气道： 谢谢。 几句对话，丁秋云便猜到这男人的真实身份。看清眼前人后，男人立即痛哭起来，西行上前用脸去蹭舒文清的膝盖。 啊，文清，听我解释，我想活。 舒文清伸手捏住他的后颈，捏了两捏，哄孩子似的低语道： 好了好了，我知道。 男人如获救赎，仰脸去看曾经的爱人。舒文清转头对一直跟着他，现在也还在探头探脑的严兰兰说： 小姑娘，回头闭眼。 严兰兰虽说人皮了一点，但胜在听话，尤其是对此类命令性语言尤为敏感，他已被丁秋云训练了出来。他迅速转头，乖乖闭上了眼。 你不用跟我解释。 舒文清低头抓紧他的头皮，后退两步才撒开了手。 我的朋友在下面，你去跟他们解释。 说吧，他左手握紧背后柴刀，平举抡出干净利落，一刀断喉。他的动作太快了，以至于那人喉间喷着血倒下时，眼里的希望之光还没有褪去。这是克制的情绪之下，舒文清能想到的最公正的死法。他把沾满血珠的柴刀就是一挥，撒下一道血线，提刀转身，眼睛微微一转，发现还是有血溅到了严兰兰的后颈处。他上前几步，朝丁秋云所站的地方走去。路过严兰兰身边时，随手替她将颈后的一点血拭去。严兰兰浑然不觉，被他小狗似的捋了一把，摸着脖子有点懵。